瞬间消灭了踪影。我是天空里边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。你不必压抑我去欢喜，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。你我相逢

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。